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，那真是一个风起云涌，一切都在剧烈变化的时代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想带大家通过一位记者的视角去看看一个工厂的故事。你可能会问，一个工厂有什么好讲的？哎，这个工厂可不简单，它简直就是那个时代所有矛盾、所有活力的一个缩影。 你看啊，每一个记者心里头啊，可能都揣着一个梦，就是想搞个大新闻，一鸣惊人，对吧？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么一位特别有抱负的女记者，她正愁找不到好题材呢。嘿，一个绝佳的机会就送上门了。什么机会呢？去调查一家工厂。这家工厂啊，一方面是成功的典范，另一边呢，又处在争议的风口浪尖上。 好的，那么我们这位记者接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颇具争议的任务，他要去调查的就是这家双燕衬衫厂。这地方啊，可以说是成功和争议的结合体，简直是风暴的中心呢。 好，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工厂的外观。这儿啊，传统和现代的对比，那叫一个强烈。我们的记者呢，他先是来到了一个那种古色古香的小镇。你想想那个画面，节奏慢慢的，人情味很浓，就跟当时中国大部分的小县城一模一样。说实话，你在这种地方真的很难想象能冒出来一个什么特现代化的企业。 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就在这个古朴的小镇上，一座花园工厂就这么跟海市蜃楼一样突然出现在他眼前。这可把他给惊呆了。你想啊，里面有龙脖，有喷泉，甚至还有金鱼池。这跟周围的环境反差也太大了。有人说啊，这叫无声的管理，就是用环境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人，塑造一种企业文化。有点意思。 那么工厂里面又是什么样呢？一进去，记者马上就感觉到了，哇，这儿的空气里都充满了火药味，各种观点在激烈的碰撞。而且啊，所有的矛头，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，都指向了同一个人，就是那位话题不断的厂长。 你听听这位退休老工人的说法，他就很不满。他怎么说？您听说了吗？双烟厂出了个资本家。在他眼里啊，这个厂长让大家拼命加班，奖金分得不公平，还换那么多钱盖什么豪华接待室，这不就是资本家的做派吗？这不是在挥霍我们工人的血汗钱吗？ 但是呢，你再去问问厂里的年轻干部，那看法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他们特别佩服厂长，觉得他有远见。他们会说，厂长一贯要求我们要在企业管理美学上多动脑筋。你想啊，一个现代化的衬衫厂，从产品到门面，那都得讲究个气派，对不对？ 好，那咱们再来听听第三方的声音。有个从厦门过来的工人，他的看法就特别实在。他说，嗨，不管怎么说，他至少也是个改革家，比那些连工资都发不出的厂长要伟大得多。你看，在他看来，别的都先不说，厂长能让厂子赚钱，能让大家按时拿到工资，这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 那说来说去，这个工厂的车间里头到底是什么样呢？跟你说，纪律那叫一个严明，简直跟军队似的。你看这规定，上班不准带水杯，不准吃东西，不准聊天，还不准随便走动。工人们呢，就被要求像机器一样重复着最简单的动作，目的就一个，快，要达到最快的速度，最高的效率。 说了这么多，大家肯定都很好奇，这位处在风暴中心的厂长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接下来，我们就跟着记者的脚步，通过他自己的日记，还有他做的一些关键决定，试着走进这位改革者的内心世界看一看。 这位厂长的经营哲学可以说是相当前卫。你看这12个字儿：人无我有，人有我转，人转我变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别人没有的，我要有。等别人有了，我就换赛道。等别人也换赛道了，我就要彻底变革。他太懂市场竞争了。就说当时那个香香山吧，火遍全国，所有人都抢着生产，他呢，咔，果断叫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的就是永远比别人快一步。 你看他的日记里写的这句话，就能感受到他对时间的执念啊。他说，时间就是最大的经济效益，企业干部坐飞机不是享受，是冲刺，是拼搏。 在他看来啊，在商业竞争里慢一步可能损失的就是真金白银，所以他让手下的人坐飞机出差，不是为了享受，而是为了跟时间赛跑，去抢占先机。 他做的另一件事儿就更让人大跌眼镜了。当时厦门有家工厂快倒闭了，他主动找上门去合作。开出的条件是什么呢？我们双燕厂出技术、出设备、出管理，什么都包了，但未来的利润我们只要30%，你敢信吗？对方都觉得不好意思，说愿意给70%，他硬是不要。这就说明什么？他图的根本不是眼前这点钱，他的野心大着呢，他要把双燕这个牌子铺向全国，甚至走向世界。 当然了，这种硬派作风啊，肯定会带来冲突。就比如有一次工人们在车间里搞生日派对，他为了不影响生产，二话不说就给叫停了。结果呢，跟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工段长叫苏佳敏，当场就吵翻了，最后还把人家的职务给撤了。哎，在他眼里，生产纪律就是天，比什么人情世故都重要。 但是你又没法反驳他，因为结果就摆在那�儿。你看这个数字，130万。短短几年时间，一个原来只有3万块固定资产、快要关门的小作坊，一下子增长到了130万，翻了40多倍啊，直接就成了全国衬衫行业的领头羊。这成绩确实是实打实的。 可是啊，成功越大，压力和风险也就越大。他还收到了匿名威胁信，信上怎么写的？可不要忘了你是在中国，不是在美国，不是在日本。听听这口气，这背后反映的就是那个年代的改革者们，他们往前走的每一步都面临着多大的阻力啊。 好了，采访到这里也差不多了，我们的记者呢也收集到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和观点，现在他需要坐下来好好消化一下，试着为这个复杂的故事，为这位复杂的厂长画上一个句号。 那么他最后是怎么想的呢？他意识到这个厂长啊，看问题的确不能怎么非黑即白。你看他虽然专断，但也确实锻炼出了一批人才，就像一条人才流水线。最好的例子不就是那个被他撤职的苏佳美吗？人家最后凭着真本事当上了厦门那家合资厂的副厂长。所以啊，改革就是要这么毫不留情的去挑战旧观念，这条路不好走，充满了风险。而这位厂长呢，他几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，把自己完全献给了工厂。他这个人其实就代表了那个时代一股谁也挡不住的滚滚向前的力量。 最后啊，记者在报道的结尾用了这么一句诗：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柳去。这句话说的是双燕厂，但又不只是双燕厂，它更像是在说那个时代那股改革的浪潮。不管有多少困难和阻碍，就像那东流的江水一样，是任何东西都挡不住。 所以说，双燕厂的故事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，里面有希望，有痛苦，有冲突，但更有决心。这个故事讲完了，但它留下的问题，我觉得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，那就是我们所追求的进步，它真正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呢？